的心酸，仿佛电影爱情的浪漫，大导演果然出手不凡。你的欲望在发亮，刚好吻合他的剧本，他的头衔弥漫你的眼，大导演只会爱你几天。关于这部片其实是谎言，今天的誓言随时会改变，心疼你昨天爱的单纯一点，你是他恋时的演员。灯光啪啪啪，音乐哒哒哒，观众哇哇哇，笑你大傻瓜，大雨哗哗哗，世界是大大，大导演让雨不停下。导演。